Hello， 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杨欣然，很高兴在这次的多人有声剧中为边南这个角色配音。边南这个角色在我心里，首先他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形象，但是呢，在他这层活泼开朗这层外壳的掩盖之下，他有一颗脆弱的内心，这是因为他小时候的一些家庭环境导致他缺失了家庭的温暖，从而导致他性格上有一些缺陷，很多时候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那他与秋意这样一个角色，不管是从性格上还是家庭环境上各个方面都非常互补，从而两个人在一起也产生了非常多奇妙的火花。那么我作为一个同样长不大的孩子，在配边南这个角色的时候有一些相像的部分，但是同时我可能也缺少边南那种豪放的感觉，所以在录制过程当中也感谢导演的悉心调教，感觉我与这个角色是共同成长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多人有声剧《狼行成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729声工厂的配音演员古江山。在《狼行成双》多人有声小说剧当中呢，为秋意配音。那么其实一开始在了解到秋意和边南这两个角色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的形象，包括他们说的话和他们的性格，在我看来是非常真实的。其实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容易就会有一种代入的感觉，对，就好像自己就会变成了秋意啊，就会变成边南一样，然后去体会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开心的。那么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很感谢配音导演的帮助啊 ，TK， 我们两个呢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呢在录制的过程中 ，TK 也一直在帮我在搭词，在帮我对戏，所以我非常感谢他。其实从我个人来讲，我很希望大家在听到我来演绎的这个版本的秋意的时候，能够去多多的提一些意见。因为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每个人属于自己的这个大宝子啊，包括大虎子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听到的时候呢，能够多多的去提意见，我们多多交流，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关注《狼行成双》这个多人有声小说剧，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的配音演员山心，在《狼行成双》里为二宝配音。二宝在我看来是个特别纯真和懂事的孩子，所以在录音的时候呢，会不由自主的去心疼他。其实配二宝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其中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二宝唱歌。熟悉原著的朋友都知道，二宝唱歌是走调的，但是我本人唱歌不太会走调，所以想知道二宝是如何唱歌的吗？那就赶紧订阅起来，好戏还在后面哦。 大家好，我是庄道鱼。很荣幸能够参与录制《狼行成双》有声书的旁白，这是我第一次录旁白，感觉经历了一个很棒的旅程。在旁白的表达上，我时而像个老父亲一样见证两位主角的成长，时而又像个在场的同龄人，跟他们一起经历美好的瞬间和各种各样的挑战。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也很荣幸能够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狼行成双》，谢谢。 大家好，我是万飞的配音演员李兰玲，那非常开心可以录制这么优秀的有声小说的作品。那万飞呢，在我眼里是一个其实他很多性格都跟我比较像的一个这么一个状态一个人。首先他特别聪明，特别聪明。最佳僚机，然后跟这个我们的杨欣然录的边南啊关系也特别好，是对好兄弟，特别讲义气，也特别像我，所以这个角色大概就是有一部分本色出演吧。对，然后也挺喜欢这个角色的，算是这部戏里的一个笑点担当，开心果。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精心制作的《狼行成双》，谢谢。 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常荣山，是这部有声剧《狼行成双》的配音导演，也是剧中林妈和徐蕊的配音演员。《狼行成双》呢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小说， 我们呢是通过有声多人有声演播的这种形式呢把它展现出来，当然其中呢也做了一些改编，出于某些原因可能它和原著会有一些区别，但是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去把它给还原出来了，具体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大家都懂的，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作品，谢谢大家啦。 7月13日首发上线前5集，每天12点准时更新，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多多支持狼行成双。